中国榜正在播出，这是被雨困住的城市，之前是小情歌，这两首歌呢都是2006年发表的。虽然以摇滚乐团的形式出道，但是偏流行化的风格让苏打绿进入大众视线，那这一点跟五月天是有点相似的。苏打绿可以崛起有几点原因啊，第一就是吴青峰雌雄同体的声线啊，让大家产生了无限的好奇。第二呢，就是他们标志性的民谣摇滚曲风，深刻的创作主题，虏获了不少小资青年的芳心呢。在2007年苏打绿推出重要专辑，接下来我安排专辑的标题曲叫无与伦比的美丽。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原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嘿耶，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，嘿耶，嘿耶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兵。你不能飞，你有

人能离开，没人能离开。期待和想你也只好两手摊开，没人能例外，没人能例外。冷淡宿命玩弄着他心情，我不忍不敌，只是要比谁病得起，细菌持续蔓延。身上漂亮，披光嘴上流浪、yeah。那两人说带着那个武器发，白花手上飞扬。年岁的河里三百趟，那江水走遍大街小巷。不管是圣诞静默丑跑龙袍也能让你激昂，你年舍一顿饭也听你唱，可能忙了又忙，可能伤了又伤，可能无数年 着初开在东方，异国芬芳，天鹅顶上荡漾、那文化火在日常，英雄好汉王子去上战场，将心灵的面具涂化，那角色穿越时空成了霜，那个断肠人在雨水一方，消磨着一身魂也陪你闯，可能忙乱又忙，可能伤了又伤，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长了又长，可是换来成长，可是换来希望，如今我站在台上， 纪念出道十年推出的十年一刻，在2014年他们也举行了纪念出道十年的巡演，叫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，也是在巡演庆功会上他们对外宣布休团三年。那么作为主唱，吴青峰率先 solo 单飞，尝试与乐团不同的风格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吴青峰中国风风格的这首《窗》。 只因是你让命中注定回了手，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的秋风吸引着另一场风暴失了空，错引起了另一遭错过补了空，眼底漫游暗恨捉弄爱过之上注定回了手，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，眼底暗有爱恨捉弄脉搏之上的渴求，我的站在云霄之中，逐渐隐没，爱来